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多地养老面面观这个系列连线，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亚洲最长寿的地区人们的养老新趋势。在今天我们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广播联合主办的双城之声中呢，将给您介绍俄罗斯的北极游。除了冰川雪山，俄罗斯的北极游还有哪些独特的风景呢？好，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2017年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份数字显示，中国香港已经连续3年蝉联了全球最长寿地区之一。香港男性平均寿命是 81.7 岁，女性是 87.66 岁。而根据香港2015年至2064年的人口推算显示，到了2034年，香港年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达到总人口的 28%， 成为全球经济发达体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也使得香港市民的养老选择有了新的变化。随着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的不断融合，现在到深圳去养老也成为了香港银发族的一种选择。而香港特区政府呢，也在政策上给予了鼓励。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黄芷渊，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好的，主持人，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显示呢，目前香港每 6.5 个人呢就有一个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而根据推算呢，在20年之后，香港每3人就有1人是长者。那么长者的人口呢，占了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呢是不断的上升，可见香港呢其实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有很多呢来过香港的人呢都会知道啊，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70-80岁的长者呢仍然是退而不休，比如说做保安啊、做清洁工啊、出租车的司机等等。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难道香港就没有退休养老金吗？确实香港目前呢是没有全民退休保障的。那大家又会问，那么香港的养老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知道呢，退休保障呢一般是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呢就是由政府来管理，比如说呢用税收来建立全民养老的保障体系，像内地呢现在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第二种呢是由私人托管的强制性的公款计划，而香港选择的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做强基金。至于第三种呢就是个人自愿性的储蓄和保险，那么完全呢就是自力更生了。我们先来说强基金。香港的强基金呢是从2000年开始实行，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工仔每个月的这个月薪作为基础，雇主呢每个月出5%，然后打工仔呢再出5%，而这笔钱呢是存入打工仔的户口当中，由指定的投资公司呢来打理。而到了打工仔呢65岁，也就是香港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就可以一次性的支取本利。那么这笔钱有多少，个人就可以拿多少，而拿完之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打工仔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保障，跟这个强基金的收益呢是非常有关的。 那么当然呢，为了应对香港的养老制度问题和老龄化的挑战呢，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呢一直是有将保障这个长者的福祉呢作为施政重点之一。对于一些低收入的老人呢，香港就设立了专门的综合社会保障的援助计划，也就是呢定期呢为他们发放一些援助金，来协助他们呢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每一名符合资格的一些长者呢，每年也可以获发数千港元的一些医疗券。而除了强基金和综援之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呢也是开创了安老服务的新模式。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安老服务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呢是有社区的照顾和院舍的照顾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呢是以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希望呢可以推进安老政策，而同时呢是在这个硬件和软件方面呢是配套方面呢是下功夫，包括呢是在人才培训和加强监管方面呢是多管齐下，希望呢可以争取改善和强化香港的安老服务。另一方面呢，由于香港地少人多，有很多的养老院呢长期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没法来满足香港老龄化的需求。所以近年呢，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香港人呢选择到深圳啊、广州啊一些周边的城市来养老，而香港政府呢也是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支援措施。比如说在3年前呢，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政府呢就在跨境养老医疗方面呢是加大了合作的力度。70岁或以上的香港长者在深圳的试点医院呢来就诊，就可以使用香港的医疗券来支付他们部分的医疗费用。而当局呢又分别推出了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对于一些愿意到广东省或福建省来养老的长者呢，香港社会福利署呢是为他们提供现金的援助，包括呢是有每个月发放一次的综援标准金，以及呢是每年发放一次大约呢有50,000港元的特殊津贴。那么根据统计呢，香港目前每7个人就有一个是福建籍，是继广东籍之后呢最多籍贯的香港人。所以啊，这样的一种的福利计划呢，一方面可以舒缓香港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一些回内地养老的长者的一种关怀。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在香港所掌握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以上是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记者黄芷渊就香港养老的新趋势给我们所做的介绍。其实呢，香港老人前往内地养老的趋势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香港工联会自2004年开始就在广州、深圳等地成立了多家咨询服务机构，为老人们回内地养老进行各种咨询和服务。例如像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开业6年来，已有10多万香港老人在那里就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17号和18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了欧盟峰会，这次峰会当中英国脱欧是当仁不让的首要议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英国非常希望今年秋天能够达成具体的脱欧协议。而在今年年中的时候，10月也被认定是达成英国脱欧协议的月份，但是呢，到了9月的时候，这个时间表被推迟到了11月份。现在坊间关于英国脱欧很可能会无协议进行，或者协议呢并非如英国事先预料的那么乐观等等的舆论呢所充斥，也给英国脱欧进程带来了不明确性。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根据欧洲理事会的日程安排，当地时间17号晚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向欧盟各成员国首脑介绍英国对于目前脱欧谈判进展情况的评估。随后，除英国外的27个欧盟成员国首脑将听取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的脱欧谈判情况汇报，并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谈判。据了解，英欧双方在上周末结束谈判后表示，目前双方仍然无法弥合分歧。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6号表示，他将在17号欧盟峰会开幕当天询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是否有打破僵局的办法。不过他再次表示，欧盟需要做好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准备。 For sure the no deal scenario is more likely than ever before.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at it becomes our political priority, quite the opposite.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as tricky as it is today, we need to prepare also this ourselves for this black scenario. 在此次峰会上，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将评估脱欧谈判是否已经取得足够进展，并决定是否会在11月份为此召开特别峰会。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10月17号、18号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提议的话，那么很可能会把脱欧问题呢拖到12月份。欧盟方面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如果脱欧问题真的一再推后，对于英镑来说也不是个好兆头，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当前的脱欧僵局更难解决，而且很可能会最终达成无协议脱欧。英国财政大臣最近就警告国会议员，如果英国未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将会面临着360亿英镑的 STG 账单。而英国脱欧的正式日期正在一天一天的走近，2019年3月29日就是英国脱离欧盟的正式时间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前些年一部同名电影呢引发了全球对于这里的关注。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的西部，整个岛屿都是由火山岩构成的，岛上密布着热带雨林和很多珍奇的动物，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动物爱好者们的乐园。根据记载，全世界110种哺乳动物中 95% 可以在马达加斯加找到，而最有名的就是它长着长毛皮尾巴狮鼻猴的狐猴。北京动物园呢也曾经在前些年引入过马达加斯加的国宝环尾狐猴。它的外观呢比松鼠略大，全身是灰色的，但尾巴却是一圈黑一圈灰，所以称为环尾狐猴。不过因为马达加斯加基本上是依赖旅游业来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所以呢近年来随着游客的增加，这里的自然景观以及野生动物的生活状况也遭遇了人为的破坏。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马达加斯加东部沿海地区最后的一片森林，是包括世界上最小的两栖动物等在内的很多珍稀甚至濒危动物的栖息地。然而像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的森林一样，这里也遭遇着森林被砍伐和被烧毁等人类活动的破坏。仅去年就有大约600公顷的区域被大火烧毁。在马达加斯加，有超过80%的哺乳动物都是世界上独有的珍稀动物。生态旅游是该国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年产值约为3.9亿美元。但有自然资源保护者称，由于林业部门监管不力等原因，目前马达加斯加岛上已经有大约90%的自然生态都受到了破坏。这里的狐猴等濒危动物正面临着灭绝的威胁。马达加斯加政府过去曾实施了禁伐令，但仍不时有非法砍伐的现象发生。目前政府部门正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木材交易等方式遏制非法砍伐等破坏行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眼下呢，一些旅行社推出了极地旅游，到北极或是南极去旅行。比如像加拿大，在去年呢就推出了极地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建成通车，可以让人们实现自驾前往北极地区的梦想。事实上，每一个临近北极的国家都在努力开拓着自己的北极旅游金矿，而俄罗斯的王牌呢，则是乘坐破冰船到北极极点旅行，到北部海上航线去揽胜。这一条线路上有冰川、火山，还有北极最大的海象栖息地，以及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您介绍俄罗斯的北极游。 Золотой росой без меня на р 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北极是永久冰封和充满了原始寂静的天涯之地，在这里有嬉戏的金鱼群和迈着皇家步态的白熊，在这里周围数百公里看不到文明社会的印记，很难想象可以将游客们带到这里，但事实上北极也是他们光顾的地方，而且来北极的人并非仅仅是滑着雪橇或是赶着狗爬犁的极限运动者。最近的10年时间里，北极成为了那些已经到过很多地方、习惯于舒适游，但是又渴望猎奇者们向往的卖家。此类游客的特点是钱包相当的鼓，正如一些了解情况的人所说的，到北极旅游有一种不能用金钱描述的快乐。 地理方面，北极通常指的是从地球极北到美国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其中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北部水域，再加上整个北冰洋。北极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周边有5个国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挪威和丹麦，而且俄罗斯临北极边界最长，达到22600公里。 普遍认为北极气候严寒，但实际上这里的气候是多样的，并且夏季相当的温和。7月份的时候，温度很少有降到10度的时候。这种温和的气候有赖于大洋，因为海洋里的水温通常不会低于-2度，因此4月到10月份可以到北极旅行，而更为适合的7月到8月则可以到北极熊的家里做客。 每个北极国家都在开挖自己的北极旅游金矿，俄罗斯的王牌是乘坐破冰船到北极点旅行，到北部海上航线揽胜。要知道，这条北冰洋海路是俄罗斯东西部之间最短的海上路线。另外还有其他的看点，冰川、楚克奇火山、北极最大的海象栖息地弗兰格尔岛和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法兰士约瑟夫地。 俄罗斯北极公园是北冰洋上距大陆较远的无人岛。公园的官方代表尤利亚·彼得洛娃就该岛的海上旅游情况向卫星通讯社做了介绍。他说，据我们自2012年开始的统计，已经有70个国家的6500多人参观过俄罗斯北极。游客们到这里来，首先是想目睹人类未曾触及的独特的高纬度大自然。这里有巨大的冰川和分离出去的冰山，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蔚蓝色。这里有瀑布和鸟类的悬崖，夏天的时候数万只海鸟聚集在这里。还有游客们到这里来是想看一看自然环境下的珍稀动物，其中很多的动物已经被纳入红皮书当中，比如北极熊、鲸鱼、海象。据我们统计，我们的游客今年已经有53次看到了北极熊，而且有几次是熊的整个家庭，大家都相当的惊喜。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能够与北极熊相遇是北极之行的主要目的。另外，从这里可以通过世界上最北部的邮局给家乡的亲人寄发信函或是明信片。 据尤利亚·彼得洛娃介绍，中国旅行者是俄罗斯北极公园的常客。他说， 今年夏季有41个国家的1079位客人到这里来旅行，其中354人来自于中国。与2017年相比，中国游客数量增加了150人，而且大多数的游客选择乘坐破冰船到北极点去， 也就是说，中国客人对这条路线情有独钟。 北极点旅行是北极之星中的皇冠，价格不菲，13天的旅行需要支付28000美元。但是要明白，能够载游客到达北极点的俄罗斯50周年胜利核动力破冰船也是极为独特的。它是世界上动力最强的破冰船，也是唯一能够穿过多年形成厚达3米的北极冰层的船只。50周年胜利破冰船首先是一艘为货船和科考船通过北极海陆冰层的开冰船。该船可载130名游客，条件舒适。专门从事极地考察旅行的 Poseidon Expedition 公司经理人杰尼斯·切普拉索夫向卫星通讯社这样介绍道。他说，这里有不同等级的必要数量的船舱，通常是两人间和三人间。破冰船可为游客们提供以下服务：桑拿、游泳池、健身房，还可以打篮球、排球和羽毛球。餐厅按照游客们的饮食习惯，为他们准备各种菜肴。因为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长，船上的所有指示牌都译为中文，而且还印刷了有关北极熊的宣传册。 据杰尼斯·切普拉索夫为我们介绍，北极旅行的销售非常快，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游客到北极点参观，获取新的知识和难以忘怀的印象，而且24小时极昼可以让大家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来了解北极地貌和动物世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加之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相关谈判的结果。那么最后谈判结果显示呢，协议已经达成，而加拿大方面在牛奶进口上对美国让了步。尽管两国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可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消费以及奶牛商们来说，战争刚刚开启。好，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但是尽管加美政府之间已经停火，这场牛奶大战在加拿大民间却才刚刚开始。在加美墨自贸协议签署一个星期以后，加拿大奶制品大省魁北克的奶农协会在社交网站上登出一条广告。 Sur mon étiquette, ils disent que ça contient aussi des hormones ajoutées. Un documentaire américain chantant. C'est interdit au Canada. 这段视频广告让两头会说话的奶牛扮演专家的角色，为消费者解答关于牛奶的各种疑问，例如我一定要喝牛奶吗？随便你，不过牛奶里还是有16种营养物质哦。听说牛奶里添加了生长激素，那是美国牛奶，在加拿大这是禁止的，等等。两头牛很幽默，广告里出现的消费者也形形色色。魁北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杜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采访的时候说，这条广告设计得很好。魁北克奶农做广告当然是因为感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但是这条广告并没有提到这种威胁，也没有直接呼吁消费者不要买美国产品，他只是在列举牛奶的好处的时候顺带告诉你，为了提高牛奶产量，给牛注射生长激素这种事发生在美国，在加拿大是违法的。但是消费者就没有这么含蓄了。自从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签订以来，许多加拿大人都在社交网站上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本国奶农的支持，发出买加拿大牛奶、支持加拿大奶农的呼吁。其中之一，温尼波软件工程师谭威尔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加拿大牛奶比美国牛奶更贵，他也会选择加拿大牛奶。他说，贵一点没什么，只要钱是本地奶农在赚就行。安大略省布雷斯劳市民亚历山大在脸书上登出一张奶牛的照片，照片上方写着，我和加拿大奶农站在一起，下方是我将只买100%的加拿大奶制品。他在旁边的帖子里说，我们的奶农现在需要我们，我们并没有过量生产，不需要出口，但是美国的奶制品过剩对加拿大奶农是个直接的威胁。他还表示， 今后在买奶制品的时候将仔细阅读成分标签和说明，因为美国牛奶将以各种食品原料的形式进入加拿大市场。多伦多零售业顾问温德说，这种时候发出的爱国消费宣言不是每个人都会付诸实施，毕竟普通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价格和方便。 Il n'y a pas d'intérêt à casser les prix sur un produit où on va chercher des marges intéressantes. Et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surtout si on parle de lutte contre. 不过，拉威尔大学农学教授古安认为，美国奶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不会给牛奶价格造成太大波动，因为消费者对牛奶的需求是相当稳定的，零售商降价并不会多销。加拿大奶农协会和安大略省奶农协会都已经发出呼吁，请消费者在购买奶制品的时候注意加拿大产品的标志。安大略省奶农协会还以问答形式登出更多的信息，告诉消费者加拿大牛奶和美国牛奶的区别。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3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国博西在南，选手西百峰，参与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英国的大学。今天节目中重点介绍的是阿伯丁大学，邀请到的是马青，是来自于阿伯丁大学的首席驻华办公室代表。他从事这个英国的教育行业将近10年的时间了啊，欢迎你，马青。 大家好。 嗯，我们提到这个阿伯丁大学呢，它是以一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是吧？ 是的，是的。阿伯丁的话呢，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所以说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阿伯丁。然后呢，我们这个城市的话呢，是在这个英国的东北岸，从位置在中国相比较的话，比较像大连港这样一个位置。有一个国际的机场，然后有很多航班接驳欧洲，比如说法兰克福啊、巴黎啊、阿姆斯特丹啊，所以在欧洲来讲，阿伯丁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城市。 它的这个就是咱们学校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是对于学校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介绍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好的，好的。阿伯丁大学的话，如果介绍起来的话，就重点几个方面。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成立日期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我们是1495年就建校了，所以至今已经有52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英国来讲也是第5古老的大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阿伯丁大学的特点是我们跟阿伯丁的城市一个结合的地方，就是阿伯丁城市呢是整个欧洲的一个能源中心，因为我们毗邻北海油田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呢，是世界的五大能源城市之一，是欧洲和英国的这个油气之都。所以阿伯丁大学呢有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像能源法呀、能源金融啊，然后或者是能源地质啊、能源工程啊，都是跟这个能源界非常非常相关的。 是基于当地的这个自身的自然的资源的特色， 对， 设置的相关的专业也是能够让同学们学以致用的。 是，没错，没错。 您提到咱们学校是特别古老的哈，我说到这个500多年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去到这么一所古老的学校，又这么有历史，大家能够所学到的一些专业哈，或者说咱们学校里边比较重点的一些学科是哪些呢？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所以相对的这些传统学科，比如说像这个医学、像法律、像商科、社会学、心理学，或者像数理化这种基础的理学，还有工程学、语言学、音乐学，这些我们都有涉及。基本上还是非常全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学校的就是医学和法学呢是最早的，就是1495年建校的时候就有的两个学院。像医学院的话，其实关注像诺贝尔奖的话，我们有历史上有很多就是诺奖级的这种获得者，比如说像这个胰岛素的发明者，还有全身的这个 MRI 核磁共振技术的这个发明，都是诞生在阿伯丁的。所以至今我们在比如说像医学、影像、制药、卫生，然后营养学这些相关的方向，都还是有一个世界级的这种研究能力的。 就说咱们医学是一个很重点的学科， 是 的。那么其他的我们就是比较有分量的学科呢？ 对，其他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商科呀、社会学还有心理学，也都在英国排名非常靠前。我们基本上有一些很多的特色的课程，像中国学生比较愿意申请的，比如说会计啦、金融啦，或者是一些市场营销管理呀，比如说健康心理，或者是大众心理学，或者是一些我们创意产业的这种管理，我们都有所涉及。但是可能就是说相对排名就是中国学生比较重视排名嘛，我们可能排名在这个阿伯丁大学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学科，在英国属于前5的，除了医学院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法学院是基本上在2019的这个完全大学指南叫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里面是排名在第5的。 法学，这个专业是非常靠前的。 是的，没错。 嗯，这个学科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特别重点的学科了。 是的，是的，我们是非常有历史、非常受英国和世界学生欢迎的一个学科。 嗯， 像这个如果是2019年按我们按这个就业前景来判的话，在英国学生的这个就是受欢迎程度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 主要是我们有一些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课程，也有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些课程。 嗯，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学校在1495年就开展律师教育了嘛，所以我们的法学院的这个整个研究历史是非常非常久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曾经陪同就是英国的教授参加这个中国大学的这种学术讨论，他可能是在英国第一个就研究了唐律疏例，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法律经典的这个第一人。然后对，所以说这种历史感确实是可能是很多其他的比较新的法学院比较难以比拟的。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大学有非常特色的，比如说能源法的中心，是刚才跟我讲到了我们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能源法， 对对，能源法，还有一些国际法和民法的中心，比较有受欢迎的这些课程的话呢，能源法，然后环境法、知识产权法，然后国际商法、国际民法，这些专业都是中国学生呢比较愿意申请的。 嗯，就是咱们整个法学院它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像刚刚您提到的研究古代的这个律法， 是的， 也研究这个国际上的。像能源法这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还有对像其他的一些法律，整个的覆盖面算是还挺广泛的，而且是应该算是挺有分量的一个学科。 对，没错。 嗯、 特别是我们的法学院的话，因为我们地处在苏格兰，就是苏格兰的法系呢和英格兰的法系稍有一些不同。我们的苏格兰的法系呢，可能有点介于英美法系和欧洲的大陆法系之间，它有点两者的结合，所以在我们大学的这个法学院读完的学生的话，他其实是既能学习到苏格兰法系的特点，也能学习到英美法系的特点。他是受到英格兰律师工会和苏格兰律师工会的双重认证的，所以这样的话，学生毕业之后的话，他可以在基本上就是在英格兰，然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就是全英境内的律所展开工作的。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您提到的这个法学这个部分，我们中国的同学申请的多吗？ 其实中国的学生可能在我们学校的申请数量里面来讲，可能商学院还是第一位的。 嗯， 但是法学院的话应该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 哦， 目前的话我们中国学生的可能申请的还是在硕士项目阶段比较的多。 嗯， 硕士阶段我在从法学院这个老师了解，在读的有17位硕士的在读学生。全法学院的硕士学生总数的话是120位，所以大概占到10%多一点的这么样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一的话是中国学生会有一些同伴和同伙，不会太孤单。但同时的话呢，这个比例也不是特别的高，因为我们学校的话基本上会有来自40多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学生的国籍。像我们的法学院可能在亚洲地区也还会有一些像印度啊、泰国呀、马来西亚的学生，然后有一些欧洲地区的学生，有美国的学生、英国的学生都会来阿伯丁学习。所以对学生来讲的话，这个语言环境，他的英语学习环境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就一个法学院就有很多的国际生，所以说他整个接触到的不同的文化和同学之间的这种交往是很丰富的。 是，没错没错。另外的话，我们的法学院呢也是小班授课，像特别是在硕士阶段基本上是15到16人一班。就是这样的话，师生的比例呢是非常好，就是我们可能学生会感觉到比较人性化的这样一个课程的设计，然后比较能被老师关怀和照顾的比较好。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中国学生他的英语能力呢相对弱一些，但是呢法律又是特别特别依赖于英语的一门学科。 对，尤其是学习法律了，那些专有的那个英语的， 没错，而且他学习的时候列的书单一般也都非常长， 想想就挺发愁的。其实就光说学法律就用中文学都费劲。 是的，我们的一些校友也确实反映到说第一年或第一个学期觉得蛮困难的，特别是他们有一些自卑感啊，觉得好像比起一些外国的同学不太好。但实际上其实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跟老师及时的去做出交流。然后中国学生我觉得他们在理解力上面其实还是很强的，有时候只是一个语言上的小障碍，或者某一些学术术语，法系的不同的环境他们稍微有点 不太理解，但是其实他们都说我们的老师都是挺帮忙的。如果你跟他就是提前发邮件 make appointment 啊，或者说得特别的下面课下去做一些提问啊，他们都是还是很愿意给就是中国学生来做一些指导。中国学生的进步是很快的，其实他们在毕业时候的成绩都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嗯，这就是刚才您通过介绍哈，也是特别看到您提到的这个阿伯丁大学的这个法学院在全英国的90多所法学院中排前五，一个是它的这个排名很靠前，再一个它的这个古老的历史和它整个的教学的历史的话，应该是能沉淀下很多有重量的或者说非常有地位的一些这个教材或者是老师，应该都会很权威。 对对，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像我们的毕业生的去向的话也都是特别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学生会进入到就是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像苏格兰比较有名的像 Brody， 然后别的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呀，或者是能源公司，因为阿伯丁我说的能源经济嘛，比如说是壳牌呀，或者是 BP 英国石油啊，或者也有一些是去的 JP 摩根汇丰银行等等的法务部门，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就业增长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记得我们在2015年的9月呢，在北京曾做过一场校友会，非常欣喜的是在校友会的活动上，我就见到过就是中国壳牌的两位同事，一位是我们能源经济专业的毕业生，还有一位的话就是我们能源法， 就是说我们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在各大企业的工作当中非常的受欢迎，或者说比较得心应手啊。 对对对，非常受到雇主的认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除了能源法以外的话，我们学校的环境法然后像石油天然气法，像国际商法然后或者国际贸易法、知识产权法，这些呢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法学硕士学位是需要学生最后提供一个professional skill， 就叫职业技能项目。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不是要提交这个硕士论文，而是提交一个职业技能报告。这个职业技能报告呢，它主要是在夏季学期，也就是个7月到8月期间，学生会集中上一个就是叫做模拟实习的练习，做一些拓展的作业，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实操性的。比如说他可能会请到一些著名的这种英国当地的仲裁员，然后教给我们如何进行这种就是比如说国际商法方面的仲裁实践，然后或者他可能会请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如果他学能源法的话，会做一些可能能源行业具体的这些项目，比如说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智能的这些方案啊，就让学生然后来做出这样一个实践的项目，最后根据这个项目写出一个课程报告。这个其实就替代了论文。 对，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法学里边的细分的专业哈。那我们同学会说，哎呀，那这个会不会很难申请啊？他整个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啊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我们基本上如果是申请这个硕士专业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接受中国的高校，就是4年制的本科生的话大概是75分以上。 他必须得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吗？ 这个的话大部分的专业我们其实是要求他有法学的相关背景或者相关工作经验。比如说他想申请能源法，他本科呢假如说是学工程的，但是呢他可能已经在就能源公司啊工作了3-4年了他了解这个大概这个领域的一些特点。 明白。 这个时候他想转法律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可能完全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也不是法律背景的话，这就比较难了。然后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求还有一个英语的成绩，也就是雅思的 6.5 分，写作和阅读的单项呢不低于 6.0， 其他两项呢不低于 5.5， 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硕士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但是呢在硕士阶段的话呢，我们也给学生准备了一些就奖学金，比如说基本上中国学生只要满足了上面我提到的两个条件，语言的和学术部分条件，他们都会自动获得一个2000镑的奖学金的这个学费减免。这个是针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学生的一个我们比较特色的奖学金， 专门针对中国同学的。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他们中国学生的那个学费的话在法学院确实也相对比较贵一些，在硕士课程的话如果他选择刚才我说的这个职业技能发展方向的话，大概是将近19英镑一年。如果是论文方向的话相对便宜，是17英镑一年，就是16900英镑，就是17000英镑一年。所以相对来讲他们都可以在基础上直接减免到2000镑，如果达到了我们的学术条件和雅思条件。 那这个有名额限制或者说比例吗？ 没有的，只要达到条件的中国学生都可以享受这个奖学金的减免。 哦，那您能再重复一下，是说那个雅思要到 6.5？ 对，然后写作和阅读的单项达到 6.0，这是语言部分的条件。然后学术部分条件的话就是要求是这个4年制的全日制本科生达到均分75分，专业课的均分，就比如说他学法律的话他的核心专业课均分达到75分就可以了。 所以算下来是多少钱？我想想，这个 如果加上学费 的这奖学金的减免的话，学费的话大概是在17000或者是15000英镑， 那20万以内也够了。 对，人民币的话大概17-18万就可以下来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我们不光在这个硕士阶段有奖学金，针对于本科的学生，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可能金额更高的奖学金，是针对这个就是国际学生的，这个不限于中国学生啊，但是针对国际学生叫做国际本科生奖学金计划，大约等于14600英镑的学费减免，就是他最后一年的学费减免，他只需要负责大一、大二、大三，前三年的学费。 哦， 很多家长和学生反映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这其实是挺大的一笔，就学费支出是很大的一笔嘛。这样的话算下来的话，如果他读完四年制本科，大概一共45000英镑左右的学费，加上四年的生活费，大概40000英镑左右吧，四年制的本科项目。 那还可以， 对，这样一年也不到20万人民币。 是，那如果是申请您说到的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奖学金的话，是不是条件就要高一些了？ 其实也还好。我们本科的申请的话，相对来讲可能比硕士在这个均分上面要的会相对高一些，要求他高中的三年成绩达到均分85分以上。另外的话，他可以参加高考，用高考成绩申请，也等同于就是100%的85分。就如果是150满分的话，可能大概是120分以上。但是呢，高考不是一个必须的，所以他基本上只需要提供高中三年的平时成绩，均分有85分以上。雅思的话呢，我们会比硕士要求的稍微低一点，我们要低0.5分，大概是总分6.0，但同时写作跟阅读也要达到6.0。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享受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减免最后一年学费的这么一个国际学生奖学金计划了。 那就是针对国际生，其实我们学校里还有这么些的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帮助大家去减轻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哈。 是的，是的。 所以，如果是考虑咱们学校的同学，可以提前哈去了解一下奖学金的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了。 是的，是的，这些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找到啊。然后也是跟学生家长的话，特别是来宣传一下，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想打破大家一个之前的偏见，可能觉得英国的学费特别贵，特别是法学院这种专业，可能就不太可能会有奖学金项目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法学院的本科课程呢，还有一些可能跟硕士上面不太相同的地方，因为我现在感觉到，可能在我们十几年前出国的时候哈，大部分的学生都只能够负担得起就是硕士的这个学费。 咱们的硕士也是一年是吧？ 对，我们也硕士是一年制的，没错，跟英国其他大学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就是说现在的话，因为留学越来越低龄化，我觉得本科生的这个申请的话，也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会考虑的。对，所以我们的本科课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英格兰法系跟苏格兰法系的这种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一个专业叫做 Law with English Law and European Legal Studies， 就相当于是英国法和欧洲大陆法系都会讲到，这是一个比四年制法学院稍微再多一年，就是五年制法学这么一个课程。但是他读完之后的话，他可以既选择在比如说英格兰地区去做这个律师从业的这个实习经验，也可以选择在苏格兰地区或者是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 就是说他所学习的这个法律内容是更 多了， 更多的，更广泛的， 对，适用性更广泛的。这个其实是在就是我们学校来讲非常受欢迎也非常有特色的这种专业。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受美国学生的，我们的留学生申请也同时这两年也被一些中国的学生所青睐的呢，叫做 LLB Law with English Law， 就相当于是专门讲英美法系的这个四年制本科。因为有很多学生家长知道，就是孩子很愿意去将来去美国做所谓大律师，就好像现在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剧，比如波士顿法律里这样的，他们对这个律师的职业非常有憧憬。但是因为在美国的话，法学院只能接受硕士的这个学生的申请啊，他们本科的话基本上是不修法律的。所以呢，相当于很多学生，中国学生也好，美国的留学生也好，他们会先来英国学习这个英美法系的这个四年制本科，然后他可以接下来在美国在硕士阶段去美国选择进修他们的法学院课程，这样他毕业以后。可以相对考这种所谓叫考 bar， 他们叫就是考这个律师资格，其实相对是会比较容易的。 就是他在 这个四年当中已经为他将来申请硕士做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的铺垫。 对对，有一个非常好的准备，就是中国学生最近比较青睐的。但如果他可能以后想在英国或者说在英联邦国家从业的话，那可能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English and European Legal Study 这个五年制的项目，可能学生会更受青睐一些。 嗯，这个学生学出来应该实力很强了，这个五年都赶上学个医学。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修法律呢，可能他满足的是他这种特色，就是他可能想修两个学位，想修双学位。这个四年制的本科呢，在苏格兰地区尤其强调通识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鼓励学生跨系选课的。假设说他选的是法学院，但是他可以去修比如说中文、会计或人类学、考古学，就是这样的课程他都是可以跨系去修的。只有他大三大四呢才开始上他法律的这个核心的专业课程。 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可以同时修俩学位。 对，他是这样，他这个修学位其实从大一大二就开始了。比如说这个学生假如想修法律加会计，我们假设这样讲，他大一大二可以去商学院去学会计学的核心专业课程。然后大三大四呢，在自己的法学本专业有专业课的同时呢，再修一些就是会计学的这个专业课程。只要他学有余力，那么他在大四的时候呢，他当然只需要做一个论文方向，就他只需要做比如说法学的方向或者做会计学也行，双学士学位。但是他只需要付就同样的学费啊，然后也是同样的时间，只不过他可能会比别的学生的课业负担重一些，他要修两个专业的， 时间要更紧凑。 哎，对对，课，但这个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我其实咨询过我们学校的这个数据，其实60%到70%的学生，包括国际生和苏格兰本地学生，都是会拿到一个就是双学位，一个joint。 这个是已经超过一半的学生。 对对，超过一半，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在本科阶段，对本科阶段我还不太清楚我喜欢什么，甚至有时候我们也遇到学生可能跟我们聊的时候，他说我可能比较喜欢法律，但我的家长可能觉得想让我学个工程、数学或者说是商科，其实在阿伯丁只要你学有余力，你可以学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说法律加法语，或者法律加中文，或者法律加人类学，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对于一个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以后我可能想做什么方向的研究或什么领域的工作，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特色的项目，我个人这么觉得。 嗯，就是很多同学，那次我还碰到一个在法国读书的同学，他就是觉得我上完了两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真的想换专业，自己当时特别纠结。我觉得像这样的设置 的 他可能就 有 慢慢的去 选 择。 哎，没错，确实是。而且刚才您说到的像转专业转系，这个在英国也是可行的。基本上他只要在大三之前，他可能学了人类学或者考古，其实真的我们有这样的学生，他特别有兴趣，他可以在大三的时候选择转到考古学系或者人类学系，这也是完全可行的。 所以给了同学，尤其是像您说的在那个年龄段还比较懵懂的时候， 是的， 对，给了大家更多的机会。 是的，没错。 好，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如果是在阿伯丁像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话，整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它的环境怎么样。 好的，我们大学的这个环境的话是非常非常宁静的一个英国的东北岸的这个，但是就是我们是苏格兰第三大城市，但实际上跟北上广啊像就是中国的城市比起来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一个城市。我们的人口可能大概只有20万人，依山傍海吧，我们讲。依山的话是临近这个凯恩格姆国家公园，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山区国家公园。然后大概驱车从阿伯丁市的话20分钟。然后傍海的话就是我们离海就更近了，基本上从阿伯丁大学走到这海滩也就是15分钟。然后毗邻北海，也就是我说的北海油田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所以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话有很多的海洋动物，比如说学生如果特别喜欢看海豚啦、海豹啊，我们大概驱车15分钟左右就可以达到就是海豹经常栖息的这种海滩。然后鉴于我们城市的话非常古老，也有很多中国学生非常喜欢的这种就是哈利波特风的这种城堡啊或者教堂，像这个The Nuttall Castle 就登诺特城堡，大概只需要20多分钟车程的这么一个小镇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悬崖城堡。然后同时的话在凯恩格姆国家公园里面还坐落着就是英国著名的这个女王的这个行宫叫Balmoral。她女王的话一般夏天会选择到苏格兰去避暑，所以学生的话经常也可以去夏天的行宫可以去看到他们的那边就是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比如说小鹿啊。 对，其实我觉得相当于是海洋气候啊，海洋性的气候当中它整个的生活不管是气温啊还是整个的气候条件都还是挺宜居的啊。 对，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个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所以冬天的话大概平均的气温是4摄氏度，其实可能比北京也没有冷太多，相当于可能中国南京上海这样一个冬天的平均温度。然后夏天的话呢其实冬暖夏凉，就是夏天不是说特别的热，平均也就是在22到25度，基本上就跟 北京可能9月份、10月份或4月份、5月份这样的温度差不多。 好，那我们刚才通过马青老师的介绍，我想大家对于阿伯丁大学特别是阿伯丁大学的这个医学、法学相关的重点学科哈，可能有了很深入的、比较详细的一个了解。尤其是我们对于中国同学有一些申请奖学金的一些资格，或者是对于申请的同学的这个学业上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也进行了一个介绍。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关注哈，对于阿伯丁大学更多的兴趣呢，也可以再到我们的官网进行查询，或者联系我们的马青老师。怎么可以联系到您呢？ 啊，好的，我们有大学的官方微信，是这个 University of Aberdeen， 就是英文的这个，然后没有空格哈、University of Aberdeen、如果是微博的话呢，大家在微博上搜英国阿伯丁大学，就可以找到我们学校的这个联系方式了。不管是校友啊，还是即将想要申请的学生，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信息。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学校在9月份、10月份、11月份都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也有一些宣传活动，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的账号上找到具体的日期，然后还有地点，也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来咨询来聊天。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谢谢马青老师。 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海豚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海洋动物，那么能领航的海豚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韩慕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海豚领航。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豚领航。1871年夏天，大雾笼罩了新西兰海岸，风海豚像一片树叶似的在险恶的暗礁群中颠簸。船长绝望地叫道：“天哪，我们完了！”突然，船长发现前面不太远的海面上有一个白点，他加快了船的速度。追上了白点，原来是一条白海豚。船长想了想，决定跟着这条海豚前进。海豚好像专程为这条海船来的，它带领海船穿过弥漫的浓雾，到过惊险的暗礁。海船顺利地到达了安全区，而海豚却变了。从此每艘海船经过这里都会遇到这个奇怪的领航者。尽管这个礁石密布的地区很危险，但是从有了这条白海豚航，一条船也没触过暗礁。有一次，白海豚又被一艘海船领航，船上的一名客认为海豚领航是魔鬼在作怪，就偷偷地用枪把它打伤了。可是一个星期以后，这条心地善良的海豚又出现了。为了保障海船的海航安全，西兰政府专门召开了会议，并颁布了一条法令，任何人不准伤害这条白海豚。这条白海豚便忠心耿耿地为来往的每一艘海船领航。多少个日日夜夜不未发生过事故，直到1912年，这条白海豚才在海面上消失。人们知道它为人类服务了一生后死去了。为什么这条白海豚能在40年间不断地为海船领航，使船只安全通过危险的暗礁区呢？这至今在科学界还是一个谜。 电子竞技运动就是呢，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一项比赛。那么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智力对抗的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一个非常好的团队精神。那么最近国内的一些大学开设了电子竞技专业。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现在电子竞技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上海体育大学和其他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都在提供与之相关的一些课程。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电子竞技的英文翻译，它的全称呢是 Electronic Sport。 Electronic SportElectronic 这个词，它的拼写呢是 E-L-E-C-T-R-O-N-N-I-C Electronic， 后面运动哈，我们不说了，合到一起呢 Electronic Sport， 有的时候呢简称为 E-Sports。 Is so popular that Shanghai's University of Sports 上海体育大学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re now offering courses in the field， 提供相关的一些课程 offering courses in the field。 据估计中国啊有2亿多活跃的电子竞技爱好者，该行业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去年的收入呢为700亿人民币，预计今年可以达到780亿人民币。好，那么看一下，据估计这个词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它是一个非常固定的哈常用的一个句子结构，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estimate， E-S-T-I-M-A-T-E estimate， 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被动语态的句子结构， It's estimated that， It'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200 million， 200个百万哈、啊，这个数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亿呢，英文是没有亿这个单位的，因此啊，通过百万来体现亿的概念。而2亿呢是200个百万，所以呢翻译成英文是 200 million active player， 活跃的，不能翻译成运动员了，因为呢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哈、啊，只是一个爱好者哈、啊，参与者。因此啊，用了就 player of esports in China， the industry。Generated revenue 或 money 啊，这个词，同学们如果觉得 revenue 这个词啊有些难的话呢，也可以换成 money 也是可以的。它的拼写是 R-E-V-E-N-U-E revenue revenue 钱。The industry generated revenue of 70 billion yuan last year. That expected to top 78 billion yuan this year. 那么今年呢，可以达到78个10亿哈、啊，就是780亿。同时，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是呢 ，it is expected， 也表示一个预计。那么在今年的秋天，21名学生在该学校哈、啊，该大学开始呢学习电子竞技专业。他们将在杭州主办2022年亚运会的时候毕业，届时啊，电子竞技会被列入比赛的名单当中。21 students have started e-sports study at the school.开始了学习 this autumn. They will graduate just about the time Hangzhou hosts the 2022 Asian Games. 那么前面用的是 they will graduate, 他们将毕业，后面用的是 Hangzhou host, 他没有用了这个将来时，他用的是一个一般现在是 host, 他表示呢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了、host the 2022 Asian Games, where esports is expected,to be included, 被包含在内哈 ,in the competition roster. 好，看一下这个 roster, R-O-S-T-E-R, 表示一个名单。为什么说很多大学开设电子竞技这一专业呢？因为运动员包括比赛的解说员人员都非常的匮乏。There is a hug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 in this field. 匮乏用这个 lack, L-A-C-K, 缺乏匮乏。还有一个词啊，也可以表示匮乏，用的是 short， 但是呢，要把这个 short 进行一定的修改，叫 shortage，S-H-O-R-T-A-G-E， 也表示一个匮乏、不够的意思。前面加上这形容词 huge lack 或 huge shortage， 巨大的一个缺乏。Professional talent， 职业的哈，非常职业的这些人才 ，professional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后面出现了体育比赛非常。大家熟悉的叫做解说员啊 ，commentator，commentator commentator。那么这个词啊，是由这个 comment，C-O-M-M-E-N-T 表示对某件事情的评价、评论，后面加上 A-T-O-R 表示一个人进行评价、评论的人，叫做解说员啊。那么这一趋势啊，也引起了其他学校的关注。去年，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学院也开始了电子竞技分析课程。目的呢是培养电子竞技的设计师和经营者。The trend also aroused interest on other campuses. 唤起了，用的是 arouse, A-R-O-U-S-E, 后面呢常用的是 interest, 唤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和兴趣，还用这个词 arouse interest. The Nangua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China, 啊，中国传媒大学，英文的翻译呢是 communications,沟通的一个大学 University of China launched an e-sports analysis program 叫做电子竞技分析的课程，叫 e-sports analysis A-N-A-L-Y-S-I-S analysis program last year to train、培养，我们可以用这个 train、培养这个词。同学们如果词汇量还是不错的话呢，换另外一个词、有点难度的词叫做 cultivate cultivate耕耘培养 C-U-L-T-I-V-A-T-E VAT 啊，也是可以的。两个词 train 或 cultivate， e-sports designer 啊，设计师，还有呢他的 operator， 他的经营者。上学期北京大学也开设了相关的一门课程哈，关于电邮哈，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一个专业来设计的，而是一个选修课。 Last semester Peking University began elective course， elective， 哎，同学们记一下，选修课 elective， E-L-E-C-T-I-V-E， elective， 选修的， on electronic games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theEmerging industry， 新兴的一个产业叫做 emerging industry， emerge， E-M-E-R-G， 哈，那么这个词呢，大家一下就想到我们常学的一个句子，比如说呢，太阳从乌云的后面钻了出来， the sun emerged from behind the cloud， 那么后面加上 ing， emerging 后面加 industry， 就表示一个新兴的，一个新的充满了活力的这么一个产业。当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接受电子竞技的时候呢，许多的家长仍然呢心存疑虑。While educators are beginning to embrace e-sport， 开始 embrace 拥抱哈，表示接受 accept 这个词哈 ，embrace 原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拥抱哈，因此啊也可以换成 accept 啊 ，embrace accept。Many parents remain dubious。啊，这个词 dubious 表示呢疑虑的、困惑的。It is common 或 it is not uncommon 哈、啊，双重否定哈、啊，表示肯定，非常的普遍的一件事情。For parents to forbid 禁止哈、啊、forbid children from playing games that take thei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ir study， 父母会认为呀、啊，玩过多的Electronic games 电子游戏会 take their attention away， 把他们的关注点、他们的注意力呢 from their study， 从他们的学习上给拿走了，就表示说让他们分心，不能专注于他们的学习。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e-sports as college major， 但是呢如果说大学能够把电邮、啊、作为一个专业的话， Parents have more open minds哎、他们的思维或他们的想法呢还是比较开放的， have open minds， open 表示开放的，可以接受相对比较前卫的一些思想或者一些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名来自河南的学生啊，他特别喜欢玩电子游戏，但除了在高中期间的假期可以玩之外，他几乎没有时间玩。 One of the students from Henan province said she loves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but had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表示几乎没有时间了哈，是一个看似肯定但是呢是一个否定的一个逻辑的词， little time to do that except during the holidays in her high school years。 他说啊，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父母、啊、思想比较开放，支持他呢申请这个专业，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也是非常的重要，他的父亲也玩电子游戏，所以呢他知道的这是一个新兴的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 I'm lucky that my parents are open-minded 啊，非常的开放啊，思想能够接受一些新鲜事物， and support me in applying for this program，支持我 in apply for， 我们讲过哈，来申请某一个学位哈 apply for。 My father also play a popular electronic game so he know it's a new booming industry， 这是一个新的 booming B-O-O-M-I-N-G 充满活力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 industry。 那么听完了有关电子竞技做一个大学专业的这么一个介绍之后呢，很多同学会觉得非常好玩，但有些同学会问，一般传统的学生比如说在看完了物理和化学之后呢，玩会儿电游会觉得是一个放松，那么作为学习电子竞技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们整天玩这个电子游戏，他们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不是拿起这个四级的英语书背会儿英语单词，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好的放松的一个方式呢？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Electronic sports is so popular th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re now offering courses in the fiel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million active players of esports in China. The industry generated revenue of 70 billion yuan last year, and that is expected to top 78 billion yuan this year. 21 students have started esports study at school this autumn. They will graduate just about the time Hangzhou hosts the 2022 Asian Games, where esports is expec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mpetition roster. There's a hug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commentators. The trend also aroused interest on other campuses. The Nangua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China launched an eSport analysis program last year to cultivate eSport designer and operators. Last semester, Peking University began an elective course on electronic games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the emerging industry. While educators are beginning to embrace esports, many parents remain dubiou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parents to forbid children from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that take their attention away from academic studie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esports as a college major, parents have a more open minds. One of those students from Henan province said she loved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but had a little time to do that except during holidays in her high school years. I'm lucky that my parents are open-minded and support me in applying for this program. My father also plays a popular electronic game, so he knows it's a new booming industr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门铃响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cookies。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曲奇饼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Doorbell Rang.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门铃响了。I made some cookies for tea, said Ma. 妈妈说呀，嘿，我为下午茶呀制作了一些曲奇饼。Good, said Victoria and Sam. We are starving. Oh, Victoria 和 Sam 就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好饿了。Share them between yourselves, said Ma. I made plenty. 妈妈就说呀，好吧，那你们两个呀，要平均分，因为呀，我制作了足够的曲奇饼给你们吃呢。That's six each, said Sam and Victoria. They look as good as grandma's, said Victoria. They smell as good as grandma's, said Sam. 那 Sam 和 Victoria 就说呀，哦，我们两个人呢，每人可以吃六块曲奇饼。Victoria 就说呀，你看呢，这些曲奇饼看起来就像是奶奶做的那么棒。Sam 也说呀，这些曲奇饼啊，闻起来就像是奶奶做的那么香。No one makes cookies like grandma, said Ma at the doorbell rang. 那妈妈却说，没人做曲奇饼像奶奶做的那么棒。就在这个时候啊，门铃响了。It was Tom and Hannah from next door. Come in, said Ma. You can share the cookies. 哦，原来呀，门口站着的是隔壁邻居 Tom, 还有 Hannah。妈妈就说呀，快进来吧，你们可以一起分享曲奇饼。 That's three each, said Sam and Victoria. They smell as good